翻唔見咧。 眼見色，一念上影咧，就喺個自己嘅自性。啊，見到自己自性咧，三身四智都會做。不離呢個見啊，所以過去有一個和尚，十行十都知啦，十咗三十年啊，佢然後見到自己嘅自性，點樣見呢？春天啊，佢喺度行街，出家人就講行街去參學，參學咯，呢個叫靈雲，靈雲嗰個禅師。他名字是靈雲，參學的修行用功用了三十年，一望到這個毫髮海，他就悟到了，見到毫髮海，他就悟到了，就見到自己的自性，這個就是見色就是明心，一見這個色，他就明白自己的心，不離這個見聞言，他明心的時候，他就講到了修戒，即是自己見性啊，不是容易的，用功用了三十年，不三十年來沉兼合，幾微落葉都有抄枝啊，自從一見荷花後，直至今鑑不完，佢冇完咯，自己的性就見多了，三生四智都具足。所以咧，從呢個見咧，不離見色而明心咧。第二就講啲話聞咧，聞性就悟道咧。聞性咁多香岩禅師啊，香岩啊，係嗰個法師，聰明就了不得嘅。人家問佢一句可以答十句，問佢十句答一百句，後來俾個禅師就道咗佢。这个禅师就怀疑人禅师，法师法师啊，我问得你好聪明啊，佢不敢嘅。你问一啫，问一就答十嘛，佢不敢嘅。我而家问你一句，系咪答唔到出？请和尚问咧，呢个和尚啊，就怀疑人禅师，怀疑人和尚。请明啊，法师啊，父母未生以前，如何是你自己的本来面目？答不出來，答不出來的時候，回來抄呢，所有事情抄，都沒有那個話題，連話都沒有了，三到十二步之後沒有那個話題，這樣啊，我想你講給我聽，我不講，我講給你聽，你將來會罵我添，這樣就沒辦法了，好了好了，我不當法師了，我们跑到这个巴山玉泉寺，巴山有个玉泉寺，荆州在那时漫延放下，未生以前如何是自己的本来面目，一看就看了三年，有人呢坐地那个石头一颠击这个竹，这个圣人一响，他就明白了，明白父母未生以前的本来面目，这个叫做闻性悟道，所以他悟道的时候有修戒，一击都忘所知，但不假受持，动容若古路，不落超然记，吹吹都无踪无踪迹，性色外威仪，知方学道者谈言上上记，佢就悟咗道，见到自性，又见到三身二内，又见到四智菩提，佢就讲咗个修戒出嚟。所以咧，不离见闻言，修行咧由你修，悟道咧各各个因缘唔同，有啲见色就明心，有啲闻声就悟道。有些聞聞聽的，我們那裡行聽啊，有些用功也好啊，聞這個聽的，他也悟到的，分享到，聞聽可以悟到，說法 得就可以悟道，神督促就可以悟道。我哋嘅神啊，以外境嚟上促，所以就呢个金山寺啊，金山寺呢个禅堂啊，了不得。有一日咧，呢个弥罗寺打住一打住屋宇啊，十萬多人开音，啊，但个弥罗寺未入去。咁啊！大家話咧，我哋十八個都悟咯，你彌陀寺未悟，你都有悟，哦，我冇辦法悟，冇辦法悟啊！丟你落河，金山寺對面咧就係長江啦。咁啊，大家咧挨佢丟佢落河，佢一觸嗰個水咧，佢就悟咗道嘅。呢、這個神咧觸呢個水，啊，呢、這個觸塵啊，神觸水佢就悟道啊。所以後來呢個德生禅師，凡有出家人嚟見面，一拍唔打落去佢悟道，打就打在呢個身上，佢就悟道啦。所以咧，不離見聞各自呢個言啊，暗樣就悟道，悟得道咧，就見到自性，自性就具三身，三身咧不明就變成四依菩薩。啊、三生四世具足咯，我就全转凡入圣，一跳即入如来地，超然三佛地啊，十地啲菩萨啊，未曾悟道就将个凡夫，一悟得道咧就摩诃萨，就早为菩萨，所以咧一定要修行咯、哦，唔修行见识就识。修行咯、啊，見識就會明心，聞聲就會悟道。唔跟離意思，大信都領無埋，莫學持求者，終日涉菩提。六祖話：我今日咧對你識咧，啊，智性咧背三身咧，不聞成四字。啊、我對你識。你就用耳嚟聽，係咪？你呢個耳係聞性啊，聞呢個法印你可以悟道。我知道你聞呢個法印啊，大信，大咧實人，信咧係清淨，啊，信心清淨，即心實相啊。咁講嘢咧，何況係嘛？不二一法二法三四五法二種善根，以無量千萬佛所種是善根，聞是將會，乃至一念三淨心者，一念三呢個淨心，咁樣咧就悟道啦。所以大信啊，大即係實也，真真實實嚟相信咧。你就悟咗道，永遠唔會賣。只有你信心清淨，實相嘅現前，見到自性嘅具三身咧，你永遠就唔會再賣咯。嗱，大信就永無疑，莫學持求者，終日涉菩提喎。你唔好學向外持求嗰種人咧，向外持求就收下步。三到十二步六外明相，眾日一光明相，啊法身法身，佢係名字都係法身，啊菩提菩提，菩提就邊處唔知道，啊真義真義，啊真義咩樣子唔清楚，佛性佛性，佛性係幾大又唔明白，係嘛？法界法界，哦，即個明相多到呢個大。莫學向外持求者，終日咧涉菩提、涉涅槃、涉佛性、涉言覺、涉法界，咁樣到哦，涉三如來藏，咁樣一味涉得個涉字，終日涉，呢個就向外而求，向呢個名相去求，你唔可跟佢學。呢種人咧向外持求啊，涉涉涉一味涉，佢唔會啊，唔嘅嗱，所以莫學持求者，眾日涉菩提，你應該好好地修行，不離見聞如超然淡佛地啊，見識聞性咧，你就會悟道咯，切莫啊向外持求，眾日。 日數下糖啊，擠呢個名相，擠盤牌，同在太熱，四字字可得文苦。三神呢？你講咧？你剛才對我講咩？清淨法身，我嗰個性佛性大，圓滿報身。是我这个智慧，多你的智慧就是千百亿化身，是我这个慢行，我受慢行就是我明白了，三世我认了，但四世四字我未明白喔，四字字可得文苦，可不可以问啊？六祖大师可不可以对我讲啊？令我得文呢？机会三生变成四字啦，师就帮六祖大师啊，佢哋既然间领会咗三生，你就明白呢个四字嘅何间多问嘢，一嚟三生，一别行四字，此名有之无尽啊！离开呢个三生，三生别行四字。四字就二字那个三身啊，身以二为二，这个四字就二字那个三身，你个离开了这个三身咯，啊，别啊，这个四字，这个四字的二就变四，四字的字就这个三身的是吗？这个字啊，二字那个三身，身以二字为二。我哋已知呢個清淨法身，已知呢個圓滿報身，已知呢個千百億化身，好似我哋而家個智慧或者辯才，已知呢個身體噶嘛，冇咗呢個身體啦，又點能夠有辯才識法咧？係咪啊？身就以智離意，你離開三個身嚟講呢個四字咧，哦，啱樣啦，冇咗身啦，冇咗意志。此味有志無親，有志，但你個身就冇地方志，志在邊處啊？你冇咗你個身體，你呢個志啊，志在邊個地方？此味有志都無親，即使有志，你呢個志都冇咗你個身體嚟志啦。哦，冇咗身體嚟意志，你呢個志就無意志嗰個志。萬聖無知，萬就變成無知啊！讀書戒業，大言正知性清淨，講呢個四字菩薩啊！大言正知啊，性清淨啊！咩大言正知？呢個言鏡啊，能夠照萬物。萬物真能夠照喎，一切物冇一物而不照，呢個大圓鏡智啊，照乜嘢？照一切法，一切法都圓鏡都有照嘅，佢光明嘅圓鏡咧，佢唔係偏鏡，係光明圓滿嘅鏡咧，所以一切法佢就照得，照得呢個四聖嘅法佢就照。所以四聖咧，聖文言多，菩薩佛嗰個法咧，佢都能夠照到。六凡法佢又能夠照。六凡法就講我哋嘅人天啊，我受羅、地獄幾畜生，是你因果以正業報，照得分分明。所以大圓鏡智咧，乜嘢都照到啊！那係啊。大言鏡智啊！四聖嘅法界，六凡嘅法界，一切法咧圓滿而照。大言鏡智，帶由呢個性清淨，帶呢個佛性清淨咧，一切法都能夠現出嚟嘅。又具足一切法，又照一切法，又圓滿一切法，所以呢個大言鏡智。性清淨啦，呢個鏡咧係清淨啦，咪能現萬物。我哋個心鏡清淨啦，就能照萬法啦。 出大圓鏡之性清淨，性就幫呢個佛性啊，佛性清淨啊，含藏一切法，能照一切法，能具足一切法。你見到佛性啊，一切法你都知咯。啊，二來慈悲喜捨個法又知，界定地個法又知，十力四無所謂，三十二相八十種空。哦，大圓鏡之了，圓滿具足，無牽無持，法法嘅清淨。加油佛性清淨，一切法嘅清淨。好似呢個圓鏡嘅清淨，照萬物萬物入咗圓鏡嗰度清淨啦。鏡清淨啊，物就清淨啦。唔論你是咩物，你入咗呢個圓鏡咧，啲圓鏡一照咧，鏡內嗰個物啊，通通係清淨嘅。即大圓鏡之性清淨，平淡性智。心無病啊，就平淡，冇病就平淡，有病就唔平啊！啊，冇咩病，冇煩惱病，啊，冇煩惱病，個個都正菩薩啊，菩薩就平淡咯。有煩惱病啊，連菩薩都唔正。啊，你有你病，我有我病，係咪啊？貪嗔痴嘅煩惱唔同噶嘛，千古疾病嘅煩惱唔同啊。有啲喊多，趁少嘛；有啲趁多，呢個喊就少嘛。有啲有千曲，有啲冇千曲噶嘛。有啲有疾忌，有啲冇疾忌嘛。所以啊，煩惱啊，個個唔相同，冇得停，亦冇得等嘅。滅咗呢個煩惱咯，正呢個菩提，菩提現出嚟啦，菩提就停翻啦。所以心無煩惱病啦，正菩提，菩提個個都一樣，所以叫平等性智，心無病啊。心冇咩病，冇煩惱病。單單講一句，就冇呢個我執嘅病，唔執就有我。但係冇呢個法執病，唔執就有一切法。一切法從有緣生嘅，冇自性嘅，唔執佢為實有，冇咗你個法執嘅定，冇咗呢個法執定咯，就見自翻實相平等，冇咗呢個我執嘅定咯，正呢個我空真如又係平等啊！所以就係金剛經講：是法平等，都無有放下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啊！於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，受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啊！所以我哋嘅心唔好執有我，唔好執着嘅，我故事有呢個法，呢個法咧唔係因緣所生。沒有那個實性的、這個法又不好執，這個我又不執，我不執的我控真如現出來，這個平等。法不執呢，法控真如現出來又平等。所以我們想平等呢，自己的心呢沒有煩惱病，沒有這個無明病，沒有無明病呢就見佛性，佛性平等。冇呢個煩惱病咧，就證菩提，菩提就平等，所以平等性知就心無病，你心無病咧，你就見到呢個菩提啊，以佛相等啊，叫平等性知心無病，妙觀察知就見非空。咩叫妙觀察？粗思就為覺，細思就為觀。我哋平常都有粗思啊，稱為覺；細思就名為觀。微妙呢個觀察咧，都唔同個。微妙嗰個觀察啊，見咩？見到此法嘅實相咧。此法嘅實相啊，你用呢個微妙觀察嘅見通。用呢個粗視細視咧，呢個覺觀咧，你又見唔到；用呢個大六意識嚟分別咧，更加分別唔到。 受八卦定律，假设我们世间皆以舍利弗，真知功德量不但不生分子，他就冇咗你个妙观察智，用大陆意识真知嚟功德量，用呢个意识嚟度量嚟思维，点可以七佛嘅智咧？有用呢个微妙观察，然后见到佛嗰个智，见到智法嘅实相啊！所以而家系将呢个妙观察智啊，孔子呢个论语讲，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咩学而不思啊？学就学咯，佢唔思咧。好似念佛啊，念就念啦，佢冇事。念佛就算佢学咯，学念咯，念一百、念一千、念一万，都认为学。你念佛啲时候，你试下咧，试下嗰个阿弥陀佛从边个地方来啊？啊，一个就学而不试咧，妄语佛就识会念。阿弥陀佛是乜嘢？啊，妄语。阿弥陀佛从边个地方嚟啊？唔清楚，呢个学而不思就得妄啊！孔子都教人学，你还要思啊！学而不思就得妄，思而不学则殆啊！你一味思，一味想，你唔会修行啊！我是讲做饺子、做馒头、做包，好食好食。讲啊，人做你识讲，有冇做啊？冇，你呢个思而不学噃，思你就思，叫你学嘅你就唔会学，咪台台真系难噶。所以思而不学就得台，成日讲讲讲讲，佢唔行，唔行咧呢个台。所以孔子都讲啊。学而不思就得妄，思而不学就得殆。因此又有学又有思，我哋渐渐咧，佢从呢个有分别就变得无分别。妙观察智咧，都系无分别智，唔系呢个有分别识嚟嘅。我哋人人都有呢个大六识，大六识系有分别，有分别就识。只能夠見到一剎花的造相，一剎花的理性是見不到的，所以一定要轉識成知，像這個有分別識轉為無分別知，那時候就微妙觀察見到自法的實相。自法的實相是什麼？八法經也有說，微佛以佛乃能究竟自法的實相，所以自法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體，如是力，如是足，如是因，如是緣，如是果，如是果，如是本佛究竟等，這個自法的實相。自法實相不可以用這個大陸意識去分別的，一定的像這個分別識专为无分别智，就见到自法嘅实相。所以呢个名为妙观察智啊，见一切法嘅实相嘅。众生嗰个实相就佛性，一切法嘅实相就法性啊。识嗰个实相就空噶嘛，所以你就能够观得一切法嘅实相。呢个妙观察智。见非功，非功，系无功之功，就名非功。用呢个无分别之嚟见，呢个咪非功？如果用呢个有分别识嚟分别咧，就变咗有功咯。有分别就属于有功，无分别嚟见咧，呢个就唔系非功。即系呢个有分别识。将呢个分别心识得落去，转过嚟变得无分别智啊！就见到呢个非功啊，非功即系无分别嘅问题，唔系有分别嘅功，系用呢个无分别嘅功，无分别嗰个智呢个功用 所以一秒觀察之，就係正我哋嘅平常嗰個大六意識，分別是非人我、取捨讚我呢個識一轉過嚟，是非人我唔分別，取捨讚我唔分別，一切法都係平等，一切人都係平等，見到自身嘅實相，見到眾生嘅佛性，呢個就秒觀察之見地功。成所得智同言鏡啊，成所得智咧，成就所得嘅佛事，呢個屬於用咯，用不嚟太係乜嘢？太係大言鏡智啊！從大言鏡智去睇，起呢個成所得智之用，成就所得嘅佛事啊，利益眾生。呢、这個就成所作智嘛，啊，成所作智啊，所作都係佛事嘅，所作嘅都係成就眾生嘅，所作嘅都是度眾生，呢、这個名為成所作智嘛，成所作智以言鏡啊，相同，有態就有用，啊。用就不離態，所以成所作智就紅圓鏡嘅。以呢個大圓鏡智咧，一個就態，一個就用。從大圓鏡智個態咧，起成所作智之用，千百億化身，到天上成佛，千色化；到我哋人間成佛啊，百億色化。呢哦，成佛啦，施法度眾生，成就所作個佛事。呢、这個咪成所作智同言鏡啦。五百六七可引見，但用名義都無實性咯。六祖又解釋咯，我哋人有八個色嘛，眼色、耳色、鼻色、舌色、身色、耳色，耳色就大六色，大七就摩羅色。大八阿赖耶色，八个色和合的名利人，叫众生。咩叫众生？八色和合咩？八个色就系众生啦。众生成佛咧，转色成珠，转八个色成为四支菩提，咁样就成佛啦。八个色有转嘛？若果你唔转啊，永远就凡夫啊。八個色一點過嚟咧，四字無大，圓滿啦。嗰陣時就唔稱為眾生，就稱為智佛啦嘛。我哋凡夫一八個色點樣點咧？而家開始解釋啦。五色同埋八色，火上點？五八就火，六七就引啊。嗰、那個文字就簡單。五八六七嘅果人尖，五色就講我哋眼色啊，眼色我哋嘅尖咧，我哋一見啊，你有尖咧，一見呢件物，我哋馬上咧呢個眼色有尖嚟尖，見呢個物體喊，馬上唔喊，呢個眼色馬上就尖咗佢啦。見呢件物就厭，馬上要離，俾呢個物嚟厭惡我哋。呢個就馬上要轉啦，眼色亦有轉嘅。耳色咧，我哋耳色嘅就聞呢個聲音，耳色聞聲音啊，你亦有轉噶咯。啊，聞呢個聲音咧，謠言之以智者，這個謠言啊，講閒話這個謠言啊，知智者，智者不聽，是非中一有，不聽自然無，這個耳識馬上都轉了，不是伸長隻耳朵向人家講事情，不聽啊，謠言就知智者嘛，不聽就自然無，我們的耳識有轉的來的嘛。鼻色咧，鼻就聞香，我就聞呢個香啊！我哋唔係聞呢個香水個香，我哋聞咩香啊？現知香化聞，遍滿十方界，一一自佛土，無量香。 當然貝竹菩薩道成就以來聽的，我們要用轉過來將這個世間聽轉來這個以來那個聽的，這個秘識要轉過來的。知識的知識啊，知識啊，知識有轉啊，凡夫的知識啊，望然了知，學校意義馬上要轉過來知法的，什麼都不知啊，用這個時間順入佛法，這個知識就轉過來的嘛。這個信息的也轉過來的，信息就有個觸的嘛，哦，有觸的就有苦咯，我們的信息是要轉過來，初時入定，入了定之後了，冷又不知道，暖又不知道，蚊咬又不知道，什麼都不知道，時間又忙了，我們這個信息也要轉過來嘛，失散助善悟道啊，是不是？這個信息要轉過來，所以這個潛五色的一轉，哦，後面啊，它就變成你的成所得住哦。啊，前五色啊，一轉過來啊，就成就所得的佛事啊。用這個任性為佛事，用這個色塵為佛事，用這個向塵為佛事，三德六味供佛合掌，用這個味塵來做佛事，用這個觸塵來做佛事，這個五色的就轉過來，就果上轉。這個果不是成佛的名字，悟道的時候，那個五色的就能夠轉過來了，果上呢，佢哋轉噶嘛，啊，白色嘅，白色嘅，也是果上轉。呢個白色就成為阿賴耶色嘅，受分持中嘅根興界，推後來線嘅作指用。呢個白色，白色係我哋三師啲近款，去啲時候佢揸大尾，來頭袋一個嚟第一，呢個就白色啦。白色的受分始终受分，你什么来分的，这个是什么来分啊，受分啊，你作恶他也接受，你行善他也接受，他这个大白色的善恶他都能够接受的，你用这个无明来分他，他就变成烦恼，用這個真義來分佢咧，佢就轉識成智，所以受分嘛，啊受你嚟分嘅，受分始終佢係始終，你執咁多業啦，佢執自己嚟，啊，所以我哋裝咗業，裝咗業咪控咯，邊個執持啊？就呢個大學我嚟識執持，叫做受分始終啊，根氣界，哦，將來咧佢就。受果報的時候，我們這個六根啊，這個身體是他生出來的，是他做的，所以就根氣界，他隨這個業種呢而成就這個六根氣界這個世界，這個世界也是大白色所變的，天堂、地獄、我們人間，所有一切一切都是大白色來變的，受分持中近氣界，去後來先作指用，這個大白色是三世的近本來的。大白色是什麼時候轉呢？果味就轉了，修行正果的時候轉，不是等到成佛轉，早前呢十地菩薩都轉，這個大白色的一轉過來就變成大圓鏡智啊，那陣時好像個圓鏡一樣，照一切法，藏一切法，行一切法，又稱為如來藏，大圓鏡智就大白色的轉咯。六七印眾智，這個六色共是七色的，這個印眾的智六色啊，分別人我、是非、取捨、障礙，就是這個大六色，是不是？分別前眼色、半色，他不懂得分別 好醜， 啊，呢、这个大陆式嘅识用分别啊，呢、这个识字好，呢、这个识字丑，呢、这个识我欢喜，呢、这个识我唔欢喜。嗱、啊，分别好丑是死人我，取舍择爱，呢、这个就大陆式。大陆式一转嚟咧，啊，佢就不分别人我是非，取舍择爱。哦，佢唔分别呢个是非人我，取舍择爱，佢就有呢个无分别之。这个无分别智咧，佢就见到自不实相。所以我哋想见自不实相，一定要将是非人我取舍择爱哦，嗰、那个心啊放得干干净净，佢然后咧就将呢个有分别色一转嚟无分别智，就变成妙观察智。诶、哎，嗰、那个大陆式嘅转咧好快脆嘅。当你觉得取舍嘅时候，马上要转，你可以转咁样。啊，这个就绿色就转嚟妙观察智啊。七色就执着嘅，行心思了，我相随，有情一夜真分埋，四脉八大相应起，绿色故为染净智。啊！呢、这個大七色啊，執著甚可重嘅。啊，執有我就佢含心思量喎，我相隨一夜佢執我嘅。佢嗰個我執得好厲害嘅，執大白色嘅見分嚟我，大白色嘅相分嚟我所，我執同埋法執，通通係呢個大七色。大七色咩時候轉呢？印中嘅轉啊！受行的时候他就转了，不用担正果的，你的受行的，你这个我执就渐渐减少的，啊，哦，受到相当的时候，这个我执就过了，人尽就转了，是。五八六七，果人见，但用名义，都无实性啊，转借用这个名，用个假名的。摸個實體嘅，唔係有件物嚟轉嘅嘅，啊轉色成智係一個名嚟嘅咩？嗱、啊，你有個實體，白色有實體佢唔可以轉噶嘛，白色係冇實體嘅，所以冇實體一轉就成大鏡子。七色個冇實體嘅，我執花執個冇實體嘅，一轉就成為平衡成智，係咪啊？分別人我又冇實態，一轉就變成妙觀察智。誒、啊，淺色嘅又冇個實態嘅，唔係一定都係作業嘅。一轉咧就變成咩？變成成所作智。但用名義都無實性啊！誒、啊，一旦剪除都不留情，凡興名吹落撇柄。剪的時候咩時候剪嘅？六祖啊，色花就不離今時。一今啊，講現在，現在咧佢剪啊，時時刻刻都要剪啊。啊，眼見色你要剪啊，唔好隻呢個色嘅，要離色，哦、清淨嘅。啊，呢、這個眼色好容易剪嘅。意識聞性啊，你也要轉啊，你唔好著咗呢個聲音哦、啊，理性啊，你就會誤導噶啦。啊，又話呢個轉啫、啊，鼻色、舌色、神色，啊，你當時要轉啊，啊，現在要轉啊，你呢個神色啊，問候你咁啊，一下子想打死佢，一轉報事，咁樣龍打。嗰陣時啊，次次由得你食咧，食得幾多啊？你個蚊啊咁曬，一眼浸咁多，哦，馬上就轉噶啦。所以咧，日咁轉脆嘛，大陸式你要轉噶啦，大陸式個分別嘛，分別惡馬上可以分別為善啊，分別惡馬上可以分別為功啊，馬上都要轉。大陸式的好快脆的就要剪的來了。 日今天翠雅，今即係現在。我講個印言俾你聽，大陸式轉得再快。漢朝呢個劉邦，劉邦有一個助手叫將良，大將軍呢，大將軍啊，就打仗。大將軍打仗啊，幾乎就將嗰個黑項羽就打敗。大將軍啊，打仗啊咁樣，佢就派個人翻嚟啊，就對呢個劉邦講啊，啊劉邦啊，大將軍啊，而家都有差唔多咯，成功啦，請你奉佢嚟啊，打柴王，打嗰個柴王喎，嗰陣時就山東打仗。請你奉佢加柴王，那個劉邦啊，就發脾氣啦，用隻手拍一拍個項羽，封呢個柴王啊，我奉咧，點可以你請我嚟奉你做加柴王呢？想發脾氣，但係呢個將領企喺個旁邊，用隻腳踢一腳佢，佢馬上就轉過嚟啦。馬上就起入，封柴王封真柴王啊，點解要封假柴王？就係嗰個發咗脾氣嗰個，就係嗰個假字就變為真字咯。封啲柴王啊，唔係封呢個真柴王咯，點解要請假柴王？係轉得幾快？佢本嚟發脾氣嘛，封啲柴王係我封，點解要你叫我封嘅？一下子俾個將領劈俾一劈咧，佢就馬上轉過嚟封柴王啊，封個真柴王啊，點解要封個假柴王？後面呢個使者一翻嚟，對呢個韓信講：韓信你有信心，馬上咧就楚項羽打敗咗漢朝，就統一天下。唉，呢個大陸式轉得幾快嘅，所以我哋啊一刹那間，惡人都變為善人。凡夫都變成聖人，係在一剎那間啊！所以咁日間剪翠就不留情啊！你剪翠啊，一剪就剪墮低，你唔好留份墮傷個手尾，你要將個真情剪曬。好似啊，阿彌陀佛迎接你到極樂世界啊！你萬不難留份墮少嗰個情啊！我哋呢個娑婆世界啊，又有咩放唔下？有咩都做唔掂，你有個流程嘅，你就不難生淨土啊！你一定在呢個娑婆世界啊，寫得個乾乾淨淨，一滴情都唔落啊！呢個情色唔落，嗰陣時你就跟阿彌陀佛去生淨土啊，係咪？你剪呢個眉土嘅生淨土，你不難流情噶嘛？我哋剪呢個色成枝，亦不能留情嘅。好似大七色我花二針，剪色成平單性枝。你呢個我針就寫得清清靜靜，你唔好話哦，我寫得九成九，還有一成未曾寫，你就留情。我針嘅情嘅，還有少少地。嗰陣時咧，你前功盡棄啊，大七色都唔會變嚟平單性枝嘅。你請到我執啊，一到兩段冇曬我咯。嗰陣時啊，整個大七色按我執碰作平單性字咪露出嚟啦。大八色都亦復如是，大八色嘅就名為大圓鏡字名，大八色嘅指人用嚟嘅，係我哋三四啲近港嘅。我哋受行人咧，個人察明子咧，唔肯將呢個指人用放下嘅。所以長沙禅師話：百尺觀後坐的人，雖然不入都未為真；百尺觀後從真佛，十方世界都現前身。百尺觀後都從真佛喎，你唔好話留念嗰個大伯阿賴耶識背後來先得之用喎，嗰個唔係 唔係嗰個主人翁嚟㗎，所以咧你萬不能留情嘅，即係日冚錢財不留情，凡興名取莫邪定啊！只有呢個大法式眾生法式專嚟四依菩薩，嗰陣時就大用凡興咧，好似呢個海水一樣。哦，千途萬路一齊起啊！四支菩薩在呢個法界咧，哦，嗰陣時八分佛有成，多分佛有成，千百億化身有成，大用凡興啊，脆脆都成佛啊，唔係一個地方成佛哦，大用凡興。嗱，呢個《妙法蓮華經》而來嗰個分身啊，冇一個世界有冇佛個分身。大用凡興啊！大用凡興，念吹落劇定啊！係咪啊？大用凡興，成佛施八度眾生，未曾離開呢個落劇嗰個大定，所以不起滅鎮定，現至未移啊！吹吹成佛勁覺不離呢、這個守靈圓定，所以念吹落劇定啊！這個呢個咧就兼一個法式，就成四字菩薩。我哋人人都有法式，一個阿賴耶式，散施的近本；一個大七式，執着有我；一個六式，分別是非人我；一個前五式，作業。前五式就作業嘛，眼耳鼻舌啫，係咪作業嚟嘅？哦，現在一轉過嚟，前五式唔作業啊，成就呢個佛事啊，叫成所作業。大六式啊，唔分別咯，變得妙觀察智，願住翻到實相。哦，大七式啊，破得我執咯，人人都平等，平等正智。大八色咯，嗰、那個阿賴耶色一轉過嚟，變咗清淨法身，大圓鏡智，法法都係清淨，所以大圓鏡智就性清淨啦。所以眾生成佛就咁樣成咯。哎呀，你哋個八色肯唔肯轉呢？啊，肯唔肯啊？啊，轉嘅時候不留情呢？啊，唔好留情啊！一轉就轉曬嘅，哦，好似我哋出價，一出就出曬，唔好出定的啦，啊，出的唔出的要留翻的，嗰啲唔出，嗰啲又出，啊，咁樣出得唔清唔楚，一出就出曬噶嘛，唔好留翻啲情嘛，所以日間剪翠就不留情，凡興定翠都落劇定，聽下文章説明。